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张秀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第二节嘅大军曹嘅时间啦。 其实我头先听翻咧，阿黎文乐嘅即系嗰个 ID Jingle 咧，哇！我即系令我谂翻嘅话，其实嗱，讲真，头先我讲系咪世代之争咧？系咪即系成代人嘅共识？喂，咁我要修正翻啦，其实。咁今次關於六四嘅立場嚟講，我係個人係 appreciate 啊，即係呢個眾志其實係 應該追溯翻喺學民思潮嘅年代咧。 其 實 係 嗰陣時候咧，學民思潮已經提出過同呢個學聯咧係稍為有所不同嘅關於六四嘅立場噶啦、因為學民思潮其實佢都第一佢哋班人都係冇經歷過即係八九啦，都係八九之後出世嘅人啦。咁所以佢哋嗰個角度，當時其實都惹起一啲爭論嘅，不過就唔係公開地喺主流傳媒上面係變成一個論爭，而只係網上面少部分人嘅一個討論，就係話學民思潮講緊悼念六四嘅原因，就係因為作為一個世界嘅公民，係基於人道嘅立場咧，係去悼念嘅。咁、其實呢樣嘢其實喺學聯入面咧都引起 呢個好精仔嘅講法， 一啲反應嘅，因為其實即係大家亦都係。討論到一點就係話，其實因為呢件事係香港人有份參與嘅，你嗰本土嘅意義係在於香港人係曾幾何時係有一個好強大嘅能力係影響到即係中國嘅政局啊嘛。咁而家影響當然你話係對香港好定唔好嗱？這個我哋退一萬步當呢個係學術嘅討論啦。係咁，但係香港人喺呢場運動入邊係有角色，而且一個好大嘅角色嘅嚇，而當然啦，包括你下個禮拜仲未喺禮拜五仲未六四， 禮拜六四 六四咁啱啦，即係又要請阿土伯翻嚟，即係好似劉夢紅次次講點樣游水落嚟都好，又講阿土伯又要講翻佢點樣即係揾啲帳幕上去，或者同埋佢俾條屎坑橋俾人唔要開，叫唔要開絕食就搞咁樣大鑊嘅係。 今次佢喂唔係喎，你雨傘運動佢都俾條屎坑橋俾黃之峰，叫佢得絕食喎，大佬，即係又係帳幕，又係帳幕嗰條界啊，大佬。 但問題佢俾嗰個聯合陣線呢一樣嘢。到而家即系到而家都实现唔到啊！真系 咁，所以即系其实至少你香港，我觉得完全系讲得通嘅一样嘢，就话呢个系一个本土运动嚟嘅，大佬系因为你香港人嘅参与，而且香港人你见证到香港人曾经系有几咁团结， 系 几咁大嘅影响力，对于世界一个大国，你唔好话中唔中国情意结啦，系咪先？对于世界一个嗰阵时候最多人口嘅国家，你有咁强大影响力嘅时候，如果你唔提呢个本土意义嘅话，你基本上出卖本土噶嘛？ 唔系先讲 个原因就系因为你香港人系可以好捻劲啊！你六四呢件事，你見到當香港人團結埋一齊嘅時候，我哋其實知啲喺大學時期做國事，我會聽過好多當年喺六四即係上莊嗰啲前輩係點講啦？喂，去落庫買筆買紙，畫寫六四嘅大字報，啲文具鋪個老闆係直情成箱，唔係唔使錢拱俾你啊！嗰陣時候跟住攞啲報紙。是话即系想有啲人翻大陆嘅时候，唔理系去北京、去上海、去武汉都好，系嘛？系将香港啲报纸带上去，去呢一个大陆，系完全系弱石乱投地。你去机场见到边个系翻大陆嘅时候，就塞啲报纸俾佢。跟住嗰啲大学生，当年我哋啲前辈攞住啲报纸上的士嘅时候，话去机场嘅时候，嗰阵时启德机场啦，系咪先？的士佬一听到就话唔收钱。系成个城市系参与到一个咁捻样嘅地步啊！当一个城市。香港是咁撚團結嘅時候，嗰發揮嘅力量係幾撚大啊？你唔好話嗰個係中唔中國係你嘅國家土，嗰個時候中國係全世界最多人口嘅國家，因為十億人嘅人口入面，香港嗰時五百萬人彈丸之地團結一齊嘅時候，佢出自嘅力量係有幾大啊？你本土派如果講緊要抗拒暴政、要建國嘅時候，我哋就要攞翻呢一種團結嘅力量出嚟。你不如咁樣去再提，唔去提翻呢個香港人曾經有呢個力量嘅時候嘅話。你啲咪叫涣散軍心咯，你啲咪叫拉散民氣咯，你啲咪叫貶低自己嘅能力，不停咁話自己無能嘅時候，你點樣樣建國啊？ 其實係喎，即係你等於就係話，你叫做係你喂根本就係、是、你而家就話共產黨幾咁強大，你係等於幫中共做啦啦隊啊嘛，啊？ 即係咪先？即係你而家話佢喂，你冇任何推進喎、啊。喂，其實我哋世界上，我哋社運史上面有做好撚多嘢都冇推進㗎，包括你哋講建國嗰啲，更加係一啲推進都冇啊！你講到就算喺你網入邊嘅嘢啊，我就係講《熱血時報》入邊嗰個全民制憲系統啊，屌你老尾，有諗有冇推進啊？你又讲全民制宪，你几捻耐冇喐过啊？你而家叫人哋公投，你攞咩宪法出嚟俾人公投啊？喂你热血时报，屌你老尾！喂，全港网媒最捻多宪法专家噶啦，去捻晒边啊？喂，真系唔见、啊，我一啲推进都冇、啊。你系咪要拆咗热狗呢个大台先啊？ 喂，仲要包埋你讲紧，如果当年而家仲。是讲緊一个问题就係话你班老鬼喺度或者老嘢喺度屌鳩啲学生唔去悼念六四。话喂我哋啲后生嘅都仲未同你计呀。当年就係你哋接受咗回归冇去勇武抗争搞到我哋而家要接受呢个烂摊子呀係咪。喂如果咁计法嘅话屌你第一个你首先你要声讨黄毓民先啦係咪。 嗯点解呢 啊即係 佢都系民主。 北京在流血香港在沸腾。 对啊。 台湾在哪里㗎嘛係咪先。呢、这个第二嘅就系、是，喂，你梗系要屌鸠陈云啦，喂，陈云更加大罪、哦，陈云入个政府做帮过何志平嘅、哦， 系 佢有份制造一个烂摊子招俾你、哦，你而家仲支持佢搞咩什么五即系五区公投全民制宪问题啊嘛？ 唔止冇推进啊，直情系倒退啊！佢做嗰个叫做系，佢当时佢做嗰个叫咩啊？做咩位啊？系民政事务局噶嘛？今时今日嘅民政事务局，喂，屌你老尾，即系你而家讲选举啊，搞到系啊，而家 Facebook 出头像都唔得啊！喂，你當其時你 嗰、那個選舉事務處做嘅，嗰、那個叫馮華， 即係你嗰陣時叫做係即係咩啦？即係你話選舉嗰陣時好多嘢都係即係 under 佢啦，係咪？喂，你而家幾撚多倒退啊？而家係 嗱，不如我哋討論翻咧，即係孫曉蘭啊，孫同學港大學生會現任會長嗰個問題先啦。曹中，你有冇揾過佢接受訪問啊？係 我冇， 係咩？哎呀，应该即係问清楚佢呢，因为好多人呢其实都喺网上面呢就係、是、同佢辩护嘅，即係话呢佢。 你睇过佢同阿李卓人嗰、那个 我都冇咁就好多人呢就话呢其实嗰个访问入面呢係断章取义。嗱我哋依刻呢我哋就摆低嗰个访问先。因为呢孙晓蓝呢其实佢喺佢嘅 Facebook 入面呢佢係有一个回应嘅，咁要系佢自己写嘅文字，冇得再扭曲啦，系咪先？咁就系话有关悼念六四的几点散乱看法。嗱，首先我想讲咧，即系孙晓蓝咧，同孙同学可能冇睇一个即系陈文老师嘅中文解读啦，系呢个标题咧本身就系非常之共产中文嘅，系。 嗯， 喂，咩叫几点看法咧？ 系咁，喂，系咪读个党校嚟啊？佢系咪 几点？通常即系啲即系。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系咪先？即系共产党最中意用即系用数目字去取代啲标题， 嗰啲纲领啊，用数目字去带出纲领啊嘛。 而唔系本身你系将你即系所谓嘅几点看法咧串连做咧一个即系点题或者显而易见一个转题，就俾读者睇到咧你系想讲一啲乜嘢嘅吓。咁嗱，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不如我哋逐点啦，叫大家你当系有一个即系。学生会的主席在我们面前，咁我哋喺台下边做会众，去问佢问题嘅时候啦，佢第一点佢咁讲嘅系认同当年六四学子为民主自由的付出，而这种精神和对普世价值的追求需要学习和坚持，但不应困于六四屠城一事。不论国族对民主运动的贡献亦如此看待，而不悼念六四亦不等于放弃对普世价值的执着。有冇问题呢？一点佢咁样讲法，你大家觉得 咁有趣嘅？点解？咩叫不应困于六四屠城？我个重点其实就系喂，因为你北京屠城啊嘛，喂呢个系反人类嘅罪行嚟，咁大佬。 唔系咁，你要答一个 yes and no 嘅问题。喂，咁你即系净系讲一个道德嘅正，即系一个错对，点解你系讲到咁迂回嘅咧？ 应该咁问嘅。如果你觉得唔悼念六四唔等于放弃对普世价值嘅执着，咁样你要有啲乜嘢表现可以表现到你对普世价值嘅执着先呢？嗱，六四事件我哋头先讲过啦，就系、是、香港人系一件高度参与嘅史，一个历史事实嚟嘅。 嗯，我明啦。 人对于事件系有远近之分噶嘛？即系你例如对于台湾嘅228，对于南韩嘅光州事件，嗱，如果按照呢个方法，你都应该要去悼念啦，系咪先？咁但系又唔见你悼念光州事件，唔叫你悼念228嘅原因就系你。同你切身冇关系啊嘛，同你距离比较远啊嘛，你梗系悼念一啲同自己切身最近嘅一啲事情啦，系咪先？ 嗯， 系咪啊？但系如果你讲紧啊，纯粹大家都系屠城嘅时候，咁就 其实冇乜关系嘅，好似中大学生阿周树峰都咁讲，呢个同系即系同咁多架悲剧系差唔多嘅时候，咁我就会问你啦，因为好多人好兴嘅原因系在于学生会唔讲六四个问题系甚于其他团体啊，个原因就系当年搞民运喺八九年。去绝食去搏老命嗰啲人係係咩人， 先锋就係学生。 就係、是、学生嘛，大哥。学埋陶君衡嗰啲嘢添。喂，你本身就係学生，所以大家共同影有一个分，即係有同享一个身份，而嗰个学生大家就见到六四或者八九年嗰、那个身份系几咁劲㗎嘛。 四隻字物相其女。 即係你系做学生，跟住你发觉原来学生喺历史上面系发挥过咁重要嘅功效嘅时候，你本身都有学生呢个身份，系唔系对佢有更加多嘅执着，或者分享更加多共同嘅情感咧？喺件事上边，但我哋时间关系，我哋快啲去第二点啦。以往一直的悼念六四的模式，嗱呢啲陈文一定会闹，一定会闹啦。以往一直的悼念六四的模式是本着爱国的心态去参与。烛光晚会主办单位支联会的纲领建设民主中国和定位支援爱国民主运动从来也很清晰，不容政客试图用语言艺术去含糊其词，因此其组织和晚会的基本立场和理念与这一代有本土身份认同的年轻人而言有着根本上的分歧、 哦、 因此在支联会名义框架下不存在能够放下成见走在一起的空间。 我可以咁讲嘅，咁就呢个咧，对于佢嚟讲咧，即系其实呢、這个咧。就係、是、代溝嚟嘅，即係亦都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世代之爭啦。喂，你根本上面即係六四嘅悼念集會，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大中華交嘅一個節目嚟㗎啦。 喂，咁 我本土㗎嘛，我本土關我咩事啫？個分歧就喺呢度啦，係咪？喂，你班政客客講乜嘢？點樣即係語言藝術都唔能夠含糊其辭㗎喎？即係佢就係講呢樣嘢啦。 感覺上就係咁樣。 即係佢而佢針對一樣嘢，就係話你建設民主中國嘅定位，我就係唔 Q 妥呢樣嘢啦。 感覺上就係咁樣，但係問題邏輯上亦都真係非常之散亂。即係首先一樣嘢，即係支聯會嘅綱領同埋呢一個政客含糊其辭，究竟有啲乜嘢嘅關係呢？我係唔知㗎。 其实事实上嗰操作系点样样咧？阿孙同学有冇去过六四晚会咧？我哋去过咁多年咧，我哋好清楚，其实即系冇乜捻，冇乜人理支联会喺台上面搞乜鸠。 系啊， 其实 系啊，其实唔系，其实好多人咧都系一路台上面做一套，下面就屌一套啊嘛。好多人都好烦厌啊，觉得台上面做嗰啲嘢系 即系台上面嗰个枪枪喊惊，我哋永远都喺度 吹搞 下佢噶。 唔系，但系反而即系旧年我真系喺现场，我再次强调一次，我喺现场啦。就其实佢系冇咁多咧，嗰啲鸠屎尝试嘅，即系佢嗰阵时又即系又搞咩剧团啊，又剩啊，又搞咩 rock music 啊，又剩啊。旧年系平实好多嘅，其实系、嗯、即系我都系咁讲啦，即系唯一个亮点就系烧呢个基本法啦，即系都系嗰样嘢嘅啫嘛。而最后尾即系出到嚟嗰个讨论就系烧基本法啦。即系嗱，你以咁样嘅形式去表达，其实你都可以有你自己诉求，你自己讲出嚟。喂，你参与呢个集会，你自己其中一份子，你都有自己嘅一个声音喺度噶嘛？系咪？你会唔会话你自己作为学生嘅代表去烧基本法嘅时候，喂？仁哥啊，李卓仁嗰啲啊，全会踢散你火盆啊？会唔会啊？有冇咁霸权啊？你而家话支联会好霸权啊嘛，好霸道啊嘛，我唔见、啊。 喂，支联会而家佢讲紧薪火相传，要搵年青人走入去帮手接呢、這个诶，系、啦，帮手接棒嘅时候，佢自然要俾咗机会你真系玩噶啦。 系啊，真系啊。 唔系讲个事实先，就系例如咧，学联咧咁多年就系支联会再之后咧都会即系搞所谓嘅论坛嘅，跟住再发展到近几年咧就系讲紧即系社记联合一啲。学文啦，当年都系话即系去由铜锣湾咧就行到去即系中联办示威，就尝试就跳出呢一个支联会嘅框架底下去做。咁其实参与嘅人咧好多，即系我哋嚟到其实就系营造嗰张即系万点烛光嗰张相嘅啫。对于支联会上面做紧嘅嘢，老实讲我哋都唔系太过关心嘅，系即系其实你可以用佢嘅场嚟去做自己想做嘅事，呢、這个亦都咁多年嚟一直嘅 practice 嚟嘅。同埋你咁捻憎支联会呢样嘢。你有啲咩最好嘅报仇方法呢？作为一个香港人， 好似何志光咁啊，旧年 作为一个本土嘅人，其实最好系咩呢？ 系 即系香港人最讲就系个功利嘅计算，就系讲钱噶啦，系 你去到支聯會，你唔撚捐錢俾佢用曬佢啲服務咁樣，你咪報到仇咯。 係 燒曬蠟燭。 系咯，唔系呢个就系、是 你俾唔俾钱跟住用佢啲服务，唔系仲好咩？系食穷支联会啊嘛，票头本文钱啊嘛，都得噶，可以咁做噶，都仲未计黄杨达俾你哋本土派嘅嗰条桥，即系黄杨达就唔系讲呢个六四集会嘅，黄杨达就系讲如果真系23条立法。泛民咧就叫班港豬上街，港豬一多人上街嘅時候咧，熱血公民就混入呢、這、一個即係群眾入邊掟磚。 嗯， 咁香港就有機會建國啦。 係咯， 你可以即係講得絕啲嘅話，你可以就而家香港為今時今日喺過咗呢一個散運入邊，有邊一個場合係可以有以十萬計嘅人喺一笪地方？你夠姜？你在支聯會入面十萬人在時候你掟磚即刻建國一品是不是這樣說、啊、即我這個我只是即費事被人說過我煽動罪、啊、但是、即從來呢支聯會這個牌頭呢即除了你這麼介意之外呢我們其實即參與的 會沒 有人介意的是第三以燭光或悲鳴可以是悼念六四的形式或象徵，每人取態不同。本人從來沒有揶揄什麼，但如果目標是反攻中共或作為對中共最強控訴的話，是支聯會的官方說法。手段目標是否相符有效與否，答案顯而易見。咁、 嗯、 我同意、哦，佢答案好明顯喎，就是、中共係 好介意呢件事， 好介意喎、啊，大佬好係。喂，呢樣嘢就係、是、喂嗰張相年年就係嗰張相啫嘛，冚家產。嗯是咪啊？即有如果即又讲讲历史啦，董建华点解当年要叫阿司徒老九吓 唔好搞六四？ 唔好搞咧！全世界我都未计呢样， 其实 对本土嘅益处 嘅系去到曾荫权啊，佢直头喺六月，我唔知道有一年嘅6月3日，佢直头讲紧，即系冇当年呢一件事，中共系唔系中共系冇呢廿年嘅呢个急速发展啊？ 唔系嗰次讲紧答问大会，跟住就系个又即系泛民又拉队离场啊嘛，陈淑庄又喊晒咁样啊嘛，系吓嗰次啊嘛，曾荫权啊嘛，跟住曾荫权都即刻行出嚟道歉啦，系、嗯、即系从来。即系六四嘅烛光，我唔知道，即系悲鸣，可能专指蔡九啦吓，呢、這个我都冇得辩驳嘅系。咁、 啊、 但系 呢样嘢系抵死啊！ 但系即系反攻中共啦，呢、這个又我又要问你一个问题啦。如果、嗯、即系所谓嘅孙同学或者所谓嘅大学生觉得，即系支联会系得个港字嘅，即系觉得系呃呢一个香港人嘅讲话要建设民主中国、反攻中共嘅话，咁我想问，如果真系有一个组织行出嚟？是真的宣布是以勇武去嘅，若以勇武的方法去建设民主中国的话，你哋支唔支持呢？ 嗯， 因为你嗰个控诉其实同我哋有少少一样嘅，就系、是、咧，支联会过往系冇即系贯彻佢嗰个所谓嘅纲领，建设民主中国呢件事。 嗯， 啊、或者嗱呢样嘢，我同阿铁头人系讨论过嘅。 系、 啊、我就同佢讲，喂你。你即係我而家公司，你都話俾人聽，你支聯會個業績係即係點樣樣，而係即係人哋先至相信噶嘛。咁樣咁呢個業績就係你點樣你做啲乜嘢建設民主中國先，係咪先？ 確實， 即係當年我舉個例子就係烏坎村。烏坎村咧啊，即係你講緊支聯會其中某一年嘅主題有講，即係支持維權噶嘛，係、嘛？咁你烏坎村發生咗一件事嘅時候，喂，支聯會每年賺咁多錢，你有冇你派一個記者又好，派一個成員又好上去，即係至少住烏坎村半年、一年幾個月都好，係去 嗰、那個真係民主運動嚟嘅、哦， 去 嚇、啊， 去幫佢哋即係。至少唔好话支持佢哋抗争啦，你记录低佢哋发生咩事，等佢哋唔好俾人即系关门打狗死咗，唔知咩事啊咁样样。咁当然冇做啦，支联会。咁啊，仁哥点答我咧？仁哥就话其实咧，我哋暗马底咧系即系支援咗好多国内嘅维权嘅人士嘅。甚至 主要就是维权律师， 甚至就是即暗马底咧，就是将佢哋好似黄雀行动咁样样咧，就是将佢哋设法系带落嚟香港， 即系咁多年。 但系咧个问题就系在于咧呢啲事情咧唔可以公开讲， 系 吓讲咗就做唔到。 嗯， 咁我觉得呢个系困境嚟嘅，我都话即系我明白仁哥你呢一个做法，咁但系你唔可以，你唔可以质疑其他人去质疑你嘅，你交唔到成绩表喎系。 阿昌，即系我同你做个比喻， 即係如果你喺香港你選議員又好，即係區議員又好，立法會議員都好，你即係一定會同人講，喂，選舉臨近啦，你都會同人講，我成功爭取呢樣，成功爭取嗰樣。但你支聯會唔可以咁樣噶。如果你同你即係你同你講就係話，我成功爭取啊，即係呢個咧，即係大陸即係某一個 NGO 係關你事嘅，你有科水去嘅，即刻俾人冚。即係你就係講今年，即係你就係講習近平，即係其實佢上咗台以嚟，佢最針對嘅兩樣嘢就係、是、喂，佢我哋都有講啊，新嘅黑五類啊嘛，係咪？即係維權人士、NGO， 即係呢啲高知即係知識分子，係咪？呢啲咁嘅人啊嘛，或者窮人、哦、窮人弱勢人士、哦。呢啲乜嘢？ 仲有天主教咯。 但問題就係話，你而家你所做嘅樣嗰樣嘢，你真係支援緊大陸嘅民主咧？喂，你嗰啲係大陸嘅 hostage 嚟嘅，係咪？即係嗰啲人質嚟嘅。你喺度宣傳緊自己成功爭取呢樣，成功爭取嗰樣，佢哋即刻撲街嘅。 咁即係人血饅頭嘅咯噃。如果你真係做呢咁嘅嘢， 係啊，唔即係我反而覺得佢哋唔會大肆宣揚，其實反而係正路、啊。咁但係即係當然啦，你話即係 業 績嗰樣嘢，其實我都質疑過一次阿蔡九啦。你記唔記得有年即係前年好似係前年啊年頭嘅時候，茂名 PX 廠啊嘛， 嗯， 即係起間 PX 廠，然之後搞到成個市即係流血衝突啊嘛，即係到就係話，唉嗰啲市民啊，即係要揾一個境外記者啊，都孤立無援啊嘛，喺度揾即係喺度即係喊住咁樣樣流住血咁樣樣去揾境外記者。我問，我記得嗰陣時我做喺 D 1 0 0，我問阿蔡，我蔡耀昌，喂你究竟知唔知上面發生咗咩事啊？佢一頭霧水，真係一頭霧水、啊。喂，咁但係你 咁公道啲講，佢不嬲都一頭霧水嘅啫，係咩？因為呢件事。 咪再正確啲咁講，喂，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有所不足啦。 呢突然間發生嘅嘢，佢反應唔似好正常嘅喎。佢長期服務某啲嘢嘅時候。 支聯會有一樣嘢，我其實我都屌過蔡九啊！就算就直情喺依間房入邊，不過我哋一間再去到後面嗰幾點，我哋再講呢個問題。第四，阿孫同學點講呢？要摒棄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的想法，才能在討論前途問題時有更多選項，在香港民主進程所推進。而我是擔憂支持支聯會將這種思維繼續深化，2047將香港會送上絕路。 嗯， 有乜問題？ 即係佢覺得大陸係一個，即係或者係中國人民，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包袱。你覺得呢樣嘢會唔會係受咗阿陳雲咧，即係嗰種講法咧所影響？ 割據偏安嗰一隻咯，但係 唔係佢最大鑊嗰樣嘢啊？就係、是、話，即係如果中國有民主嘅話，香港反而更加大鑊啊嘛。系咪？ 因为嗰个劣质民主系 啦，嗰个劣质民主啊嘛， 就民主暴政， 然之后就会落嚟香港如取如葵啊嘛。 系啦，咁啊大多数13亿嘅投票支持咗灭港，咁样咪走落嚟灭港啦，系咪先？冇西方民主嘅收养啦。呢个讲咗好耐啦，其实第一件事就系呢个中国有民主，香港先有民主，系其中一个分析嚟噶嘛。 嗯， 而个亦都系好合理嘅分析。 唔系呢 个 相 大佬系 相对，即系你相对嚟讲有一个民主宪政嘅中国，系咪好过一个独裁嘅中国啊？即係坦白講，即係點解我哋香港咁多黑心食物，咁多人落嚟搶奶粉，即係咁多人落嚟搶住生仔，種種各樣嘅本土問題係咩問題啊？係因為中國大陸解決唔到自己嘅問題，然之後就將呢啲問題輸出過嚟香港啊嘛，係咪？當如果中國佢可以自給自足，食奶粉唔需要怕，即係會毒害到自己嘅仔女，冇黑心食品。系咪？即系做坏事嘅人得到制裁，咁呢啲问题咪唔会输出到香港咯？系咪啊？即系咁简单嘅逻辑嚟啫嘛？呢啲都系本土噶。即系如果你有一个和平嘅邻国，咁香港系唔系和平好多啊？ 唔系，其实我谂我坦白啲讲啦，就系即系其中一样嘢，即系郁敏做开咪呢个节目系屌过支联会一样嘢，就系话你哋班泛民主派就上去台上边就攞光环，就话即系争取中国民主。咁你呢班人，你搞香港民主都搞唔掂，点搞中国民主啊？咁我相信孙同学咧就可能咧就系、是、咧即吸收咗呢个观念啊。但系如果就算呢个观念系啱都好，咁你个诉求咧就并唔系讲紧唔应该中国争取中国民主，就系争取中国民主嗰班人咧，即系专门化咪得咯。即系你去争取中国民主，你就唔好谂喺香港度选啦，你唔好谂做立法会议员啦，你就唔好 喺度搞即係香港嘅民主運動。 呢個 咁咪解決到你個問題 都講得通嘅， 係咪？嗱，如果咁講嘅話，咁你係好撚獨裁喎？點解咧？即係如果所有嘢都係香港優先嘅時候，咁我做呢、這、一個無國界醫生都唔撚得噶咯喎。 啊，係喎， 係咪？ 你做咩國際大愛啊？ 我去 做乜咁大國際主義啊？ 我入去大嶼山保護啲流浪牛又唔撚得噶咯喎，係。 啊 啊！而家香港人即系水深火热啊，系咪先啲蝗虫杀到落嚟，你仲保障啲牛嘅性命安全？唔卵系啊嘛！ 人都冇得食啊！ 你咁讲，珠海牛嗰啲嘢更加罪该万死添啦、 啊！系咪先？如果你讲到咁样样，你同共产党真系冇分别嘅，大佬，你真系反革命嘅喎！你革命就只有一条路，就系要香港建国或者香港独立，或者即系争取香港嘅民主，就系咁一条路嘅话。 但问题 呢个系开放嘅社会，你系应该容许其他人做一样嘢啊嘛！如果你只系觉得你班友吓系靠呢、這个即系。建設民主中國嚟搶光環嘅時候，你咪叫支聯會嗰班友咪完全唔好撚選立法會咯。咁其實就已經 fulfill 到你嗰個訴求噶啦，係咪咁講啊？係第三節翻嚟，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你而家聽緊嘅係 hkdinner.com， 我係陳淑莊咯。